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三的下班时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平底锅泽环。 为什么是平底锅？ 因为今天这个头型非常的平。我中午去健身的时候，教练说：“哎，可以在你上面炒菜。” 感觉像是很久没有见过那个动漫，就是那个动画形象。 哪个？ 就是那个经常被平底锅会击打那个灰太狼。 我还会回来的。 今天星期三是母婴的环节，为什么会出现泽华呢？不是因为他新晋成为了酷爸奶爸什么的，这都没有可能，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可能是我即将怀孕吧。 恭喜你、 啊，很值得一看哦。 我本来想说喜当爹，但后来一想，因为这个词本来不是什么褒义词，是很好。那今天邀请到泽华来给我们当这个副咖的主持人，主要是因为想让他从宝宝的这个角度，来提出一些问题，关于宝宝。一个已经即将30岁的宝宝，他可能会提出一些更有建设性的问题。在母婴这个环节，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发挥出宝宝这个角色的作用，好吗？ 毕竟明天又要长大1岁，很不开心，所以今天我还是个宝宝。 好吧，我们也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早教专家 LC， 继续来给我们做指导。 大家好，我是 LC。 今天我们要聊什么话题？在我们这个屏幕下方已经写了，说的是 原因如笔吗？屏幕下方写的这个，还是艾特原因如笔？ 不是，这是我的微博名，写的是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的主画面上写的，孩子绝非，哎， 真实尖叫， 哎，不啊，我原来写的是孩子绝非无故尖叫，就是意思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多少看到小朋友。就稍微有一些不适的时候，他会尖叫，就那种尖叫的频率和他的音调，是我们常人会觉得，成年人会觉得非常难以忍受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如果你没有当父母之前，你会很难以理解这个行为。但是当你真的成为父母以后，你会发现，喜怒哀乐都有可能会引发孩子的尖叫。 你说喜怒哀乐叫的声音的那个频率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会不一样，但是他那个音调真的会让成年人无法接受。就是那种扯着嗓子那种叫。 对， 他开心也会这么叫，惊讶也会这么叫，然后悲伤也会这么叫，都有可能。 哦，那我大概可以理解、因为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有狗。我们家狗也会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话吧，话糙理不糙。就是其实小朋友很多时候，他的智商的水平，包括他的行为的一些方式，跟宠物是很接近的，或者说宠物跟小朋友很接近。甚至在。 我觉得孩子在两岁之前的那个智商水平 还不如宠物懂事， 真的是这样的。这是所有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家长都多少可能会总结出的一些规律。所以关于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现类似像尖叫或者说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小，以及就地打滚各种刷坡撒泼耍赖的这种行为，家长是不是应该有相对应的对策？ 对， 我们今天是要让 LC 来给各位辣妈姑爸们支支招的。 我突然觉得这期节目来对了呀，因为这些行为狗狗也都会出现。可以找到一个对策， 真的可能是相通的。因为后来我研究过一些就是宠物那些乐园，就是有些宠物行为不是 Discovery 有时候老会播嘛，它其实对待宠物那些行为跟对待小朋友有的真的很像。对，是相通的。然后说到尖叫这个事儿，就是今天会分享很多，因为一般在家里边顶多一到两个孩子尖叫，但是我们上课我曾经体验过10个3岁的孩子冲我集体尖叫的情况。 耳膜不会坏吗？ 对啊， 我感觉当时在教室里我已经飞起来飘起来，洒家已经飘起来。 我以前看报道说就噪音太强的时候你跟着他一起发出噪音， 黄立行那个歌音浪太强， 不晃会慌张，音浪太强。 欢迎所有有相同烦恼的辣妈酷爸们来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当然像泽华这种家有宠物的主人也可以来借鉴和学习一下。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观感青年计划。首先进入到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母婴方面有哪些资讯值得我们关注。首先第一条说到的这件事情，大家多少可能都有一些同理心，就是从小到大听到过很多的说法，就是关于父母在教育你的时候实在是词穷的时候就会说你不要管为什么，因为我是你妈 啊。很讨厌。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男朋友也会对女朋友说这样的话 啊？你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女生比如说她那个肚子不舒服啊，不能喝凉的，然后男生就会说你不许这样做，你这样做怎么就不对，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然后女生就会觉得。 我觉得女生肚子疼的时候男生说这样的话很少，那男生一般只会说那喝点热水吧。一般都在什么情况下男生会说这种话？就是男生认为自己的女朋友穿得太过暴露。 对， 你不许这样穿。 对， 为什么？我都是为你好， 怕你老了腰疼。 不要问为什么，我是你男朋友。 好吧，就是类似这种在成长过程当中多少都会听到。各位是不是还记得小的时候被父母支配的那种是恐惧感？比如说从小大家会被父母教育说你一定要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就是关于分享这个词大家的理解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也不问你愿不愿意， 对， 就没有什么理由你必须要分享。或者还有一句话就是你是哥哥或者你是姐姐，你就要让着弟弟或妹妹。 对， 非常的常见。 你是男生你就必须要让着女生，这种。 对，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一个视频讲述的就是这种从小被父母支配的一种恐惧在成长之后会变化成一种什么样的内心的一种缺陷吧。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你要是喜欢的话嘛，叫你爸爸买个新的给你了。 又是了， 爸爸妈妈好了。 这个小孩子抢玩具不总有的了，哟，算了，别 别说了。妈妈平时怎么教你的？要谦让，妹妹要玩就给她。 可是， 还得给妹妹。不好意思啊。 的天天见面的，借下别人怎么了？ 我知道了，姐，不要动我。 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要懂得谦让，要互相分享。 这是我的，我喜欢的，你为什么不先问我愿不愿意？ 因为我是你妈。 的东西都是我花钱买的，还要问什么愿不愿意？ 看， 哎，怎么少了一盆花？ 浩浩，你有没有看见妈妈那盆花？浩浩， 送给楼下张阿姨了。 什么？你把我的花怎么了呀？ 送给楼下张阿姨的呀。 谁让你送的？ 你昨天不是说要乐于分享吗？张阿姨上次来我们家就很喜欢那盆花，反正都是一个小区的，我就给她了。 你 什么你？反正长那么多盆花，送人一枚怎么了？ 机会有的是，让让前辈的道理懂懂的吧。 年轻人要乐于分享。 我平时怎么教育 你？小心。 让让前辈的道理懂懂的吧。 没有，这东西都是我花钱买的， 愿不愿意？ 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居然去让他做，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吗？ 的一个道理就是，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强迫我的孩子去做？这故事它其实很简单，讲的就是妈妈在小朋友发生抢玩具这个很简单很常见的争执的时候，就强行的要求自己的孩子把玩具分享给别人。小朋友很生气，说为什么？我很喜欢，为什么你不征求我的意见就要给别人？ 嗯， 就会说，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要谦让啊。小朋友就说，那为什么？可是我很喜欢啊。没有为什么，我是你妈呀，那是我花钱给你买的。这是非常道德绑架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刚看完你又讲了一遍？ 因为要给就是收音机前可能就是看画面没有那么清晰的朋友们再重复一遍。然后这个事情，当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职场上的时候，他就终于明白说，如果在你其实已经非常欣喜的获得了一个机会，拥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岗位的时候，结果大家却以说你是年轻人要谦让给前辈这样的一种道理，去强制的要求你把这样的好机会让给别人的话，你就会反应过来说，原来孩子也是和我一样不愿意的。 可是我觉得不对啊，这个成年人是凭借自己努力得到的这个机会啊，为什么要谦让出去呢？ 那你觉得小朋友的玩具是没有靠自己努力夺得，就是父母有权来支配他的玩具吗？ 小朋友的玩具就是靠他自己的撒娇啊，或者是爸爸妈妈的开心就买给他了。 那我们来听听 LC 怎么来评价这两件事情的对等性吧。 对啊，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应该是属于他的，但是有人其实这点本质就是在没有经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就替他做了主 啊。 其实这个感觉是，就是我本来是我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但是被别人做了主，这个感觉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是说不在乎说这个玩具到底怎么获得的，首先父母确实是我用我的钱给你买了玩具，那这个东西的归属权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就认为说它已经 是 我的了， 对， 我对它是有100%的支配权的， 是。 而在这个时候我拿着我心爱的玩具出去玩的时候被其他小朋友看上了，而我的妈妈没有站在我这一边强行要求我把玩具给别人。 对， 孩子的世界没有复杂到说这个玩具啊它是妈妈送给我的，那好吧，妈妈你说了算，他的世界还没有到这样的逻辑。 我觉得症结点就在于这里，就是孩子的世界他其实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就这个东西已经给我了，它是属于我的，不属于家长的。但是从于家长的角度而言的话，它属于还是家长的，这东西是我给你的，我现在让你再给他的话你就得给他。 所以这个也是从成年人角度的一个缺失，就是家长也一定程度上把孩子看作了自己的附属品。 对 就是他自己没有可以去支配他的玩具的能力和权利， 对， 而是必须由我这个成年人，你的这个叫监护人来帮你行使这个权利。 更可怕的是，就有的时候孩子跟家长会顶嘴，顶到激烈的程度的时候，家长就会说，你以后自己有能力赚钱了，那你自己说了算， 对， 现在你没辙，要不然你就离家出走。 哎呀，这个好耳熟啊， 是不是 似曾相识？ 对， 这通常是爸爸会说的话。 那怎么我们家是我妈妈说，就是我在 那你妈妈掌管着经济大权。 你说的对，比如说我看中一什么样的玩具，我就求我妈给我买，然后我妈说我不给你买，说为什么呀，我妈说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给你买，然后我说那我真的很想呀，等你自己挣了钱想买什么买什么，我才不管你呢、 啊、所以从小就很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快点挣钱。 所以小时候很羡慕父母，觉得父母的生活简直太美好了， 对， 都不用写作业， 对， 然后还可以挣钱， 对， 挣了钱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想买什么买什么， 天哪。然后等到有一天自己真的成为了这样的成年人以后，觉得很悲哀，我好想回去写作业。 那倒也没有，不想写作业。 跟写作业比起来，我觉得还是现在好。 我也觉得。 所以通过刚才这个视频，也是告诉所有的就是为人父母、 嗯， 要把这样的一个观念稍稍去做一个修正。 对， 首先孩子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 虽然他没有自己的经济的能力，对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按照成人的逻辑是吃你的、喝你的、用你的，但他确实是一个个体，你要把这样的物就是物品的归属权和它的支配权合理的分配给孩子自己。 对， 嗯，那在遇到孩子抢玩具的时候，身为孩子的父母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两种情况，如果孩子是同龄大小的，就让他们去争一下，这个事儿不是坏事儿。 嗯， 然后如果有一方，比如孩子哭了或者怎么样，其实家长只需要就是做一个情感上的疏导就可以了，安慰一下。然后就是玩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同龄人争执一下挺正常的。 嗯， 但如果要是说对方比自己的孩子大很多，这种情况是要跟孩子肩并肩站在一起，说咱们一起去跟那个哥哥或姐姐去商量一下，把那个玩具交换回来。 嗯， 因为这个时候他有年龄差距，因为他们的语言能力还有行为能力其实都是有差距的，所以这时候需要父母的陪伴和给他勇气， 就不能让年纪小的小朋友认为说原来这个事情就是可以以强欺弱， 嗯， 以大欺小的，等我长大了，嗯，我也要去欺负小朋友。是吧，这个是不可以让他有这样的感觉的。 对，第一个是这样，第二就是为什么要让父母一起去带他去，就是不是说我的玩具被拿走了，这就是也是理所应当的，好像我就应该被人拿走玩具一样，而是他知道就是父母会跟他一起解决，对，一定不是就是推着他说你去跟哥哥说，而是我带你，咱们俩一起去说。 嗯哼， 嗯 嗯，这是送给拉马虎爸们在遇到这样的非常常见的小朋友之间争执的时候应该表现出的正确的一些对策哈。 对， 接下来的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关注很实用的信息。刚刚过去这个周六，也是每年九月份的第二个周六，被定为是世界急救日。这是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来定下的世界急救日这个日子。这个国际组织呢，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纪念日，呼吁世界各国去重视急救知识的普及，让更多的人可以掌握到急救技能的技巧，在事发现场呢，可以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那说到这里，大家感觉说好像这个节日跟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 嗯， 应该是医护工作者去完成的，嗯。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场景都是医护工作者来不及抵达现场之前，我们作为普通人，如果你能够去伸出援手，有一定的专业的急救知识的话，也许就可以挽救到生命。就比如前段时间那个在泳池溺水的小朋友， 嗯， 他妈妈全程在看手机那个， 对， 如果旁边有人可以急救的话，也不至于那个孩子离开我们。 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通过一段视频教给我们所有的为人父母，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在听我们节目的，还在看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们，来看一看在日常生活当中以下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溺水，还有被东西呛到了，以及孩子突然晕倒了，这些常见的突发情况的时候，大家可以怎么来处理。 如果宝宝出现溺水情况，家长首先应把宝宝平放到固定的表面，比如说地板，然后检查宝宝是否存在反应，请其他人拨打急救电话。之后解开宝宝的衣服，继续检查是否存在呼吸和心跳。如果宝宝有反应、呼吸和心跳，家长要帮助他将头偏向一侧，还要时刻注意观察他的口中是否有液体流出，如果有，需要及时清理，避免发生呛噎。如果宝宝已经失去反应，并且没有呼吸和心跳，家长要为他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救援人员到达。 长跪在孩子身后，双手从腋下环抱，左手拇指弯曲，其余四指握住拇指成拳，拇指掌关节顶在孩子剑突下，右手包裹住左拳，快速向上方收紧双臂，产生瞬时冲击力。家长采用坐位，将孩子放在膝盖上，孩子脸向下，头略低于胸部，头部靠在家长前臂上，家长手托住孩子头部和下颌，前臂靠在膝盖或大腿上支撑孩子，手掌根部在孩子肩胛骨之间用力拍打，最多五次，尝试清除异物。在进行五次拍背后，将您的空手放在孩子背部，并用一只手掌托住孩子脸部和下颌，另一只手托住孩子的枕部，同时将孩子翻转过来，使他的脸朝上，保持孩子头部低于躯干，在胸部中央的胸骨下半部给五次快速向下的胸部快速冲击，重复最多五次拍背和最多五次胸部快速冲击的程序，直到异物清除或孩子变得没有反应。如果孩子没有反应，您应该停止拍背，从胸外按压开始做心肺复苏。拍打孩子肩部，确认是否还有意识。二，让孩子仰面躺在固定的表面，如地板上，让他的头与心脏齐平，解开衣物，检查是否有呼吸和脉搏，如果无呼吸，未感受到脉搏，开始心肺复苏。三，将一只手的手掌根部放在孩子胸部的中央，快速用力下压约五厘米，确保每次都让胸部恢复到初始位置，手不要从胸骨上拿开，接着再按压，按压速率应达到100到120次每分钟。四，每次按压30次，进行两次的人工呼吸。具体做法是，吸一口气，用手指捏住他的鼻子，将嘴放到孩子嘴巴上，完全密封，缓慢地将空气吹进孩子的嘴里，每次持续一秒，同时观察胸部，确保有隆起。五，进行两分钟胸部按压后，应观察孩子是否有反应或恢复呼吸脉搏，如果仍没有，继续进行人工呼吸和胸部按压。一，轻拍他的脚底，尝试唤醒孩子，使孩子仰面躺在固定的表面，如地板上，头与心脏齐平，保持呼吸道畅通。二，解开孩子的衣物，仔细检查是否有呼吸脉搏。三，食指与中指并拢，在孩子两乳头的中心点进行胸部按压。 是突然溺水，还是说被异物呛噎到，或者说是突然晕倒，基本上心肺复苏是一个最基本的唤醒孩子一个方式。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被异物呛噎以后那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其实我曾经在一个就是现场的活动当中听到一个，就是见一个非常资深的医务工作者来介绍过，说一岁以上的孩子因为已经可以独立行走的时候，你怎么去抱着他的腋下，按照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去给他把这个东西异物拍出来，以及一岁以下小宝宝因为他骨骼各方面他还没有站立的能力的时候，你怎么去拖住他，去敲他的后背。然后就有家长提问说，就是看医生的手势感觉非常的凶猛，每一下都很用力，那一岁以下的小宝宝他骨骼很柔软，会不会受到损害。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医务工作者的回答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你的孩子已经被异物呛噎到没有呼吸了，到底是命更重要还是骨头断了更重要。当时全场就安静了，啊，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来自一个医务工作者非常客观冷静的一种判断， 非常理性。嗯， 对对对。当然在这几种特殊情况下，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溺水之后有一些行为是不可以做的，比如说以前或者说按照我们的常识和自己想当然的一些做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首先就是把孩子倒挂， 会感觉水可以出来，但实际上倒挂控水不仅容易导致颈椎的受损，而且头突然冲下，大脑快速的充血，可能会导致脑溢血。 嗯，这很可怕。 对，而且倒挂控水的过程其实也耽误了正确抢救，浪费了抢救的黄金时间，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错误的操作方式。还有一个掐人中，电视剧里面经常会看到，是不是 晕倒了？ 虎口，对。就是掐人中就会让孩子因为感到很疼痛而清醒过来，但是正因为这样，孩子有可能受到突然的疼痛刺激，使劲的吸气，反而把口腔部这个水吸入到肺部，加重窒息的情况，会适得其反。所以看似是当时醒过来了，但其实可能水会进到肺部， 伤害更大。 对，这是溺水的时候不要做的两件事。还有一个就是异物呛噎之后不要做，第一是喝水或者是喝醋，反正我们南方地区吃鱼比较多嘛。 对， 就如果鱼刺儿是吧， 在嗓子里，家长经常会说就是喝一口醋 就没事 了，有软化的效果。 对对， 首先我本人从小到大都吃鱼，也会经常会有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昨天刚被鲫鱼刺刺过， 哎， 但是我习以为常，没关系。就喝醋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 非常没用。我曾经去医院拔过那个刺儿，然后在去医院之前，妈妈先说吃馒头，我试了吃馒头，然后给堵下去。 馒头和饭，它是为了帮你把它吞下去。 对， 但其实如果你正好那个刺儿倒挂在某个地方的话，会越来越疼。 对，它给我往下又往下延伸了一点，更加难出来。然后就喝醋，我喝了一碗醋，没有任何的饭。后来去了医院以后，医生说这些都是白搭白做，然后就觉得我白吃了馒头又白喝了那么一碗醋， 就这馒头喝醋。 后来用医疗的手段一下就拔出来了。 对对对，你下次就是挑刺这事儿可以来找我。 我反正要吐槽妈妈的事，我觉得可以做一期节目，简直了。 对，确实是，就是食物卡在喉咙里的时候，给孩子喂水啊醋啊这种液体，只会让食物像刺儿这种可能还好一些，就其他食物可能就会越来越膨胀，反而它会更多的堵住，把异物和气管之间仅剩的那些缝隙都堵得更加严密，会使得情况更加糟糕。 嗯，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拍背，就一般都是来帮你拍一下，就是你都可能已经呛到满面通红，你在那儿拍背，但是不正确的拍背方式会震动到异物，有可能会使得异物把气管或者食道之间的缝隙也堵得更加严密。 嗯， 对， 这也是错误的，以及用手抠。这个方法，那因为我们不能够保证会把异物抠出来，尤其是那些表面很光滑或者是圆形的异物，反而可能会把位置比较浅的异物推到更深处。 嗯， 对， 很可怕。 这都是一些传统观念当中的对于急救处理方式的一些误解。 对，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可以帮到大家。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还有一些小的资讯要跟各位分享。说到的是，如果你的孩子犯错了，你怎么样在家里面寻找一个非常合理的到位的惩罚角。 嗯， 不仅可以给孩子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呢也不会让孩子造成心理阴影。稍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 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 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土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见过。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正传，欢迎各位在星期三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中，我是袁一， 我是今天来取经的泽环， 他是今天来吐槽妈妈的泽环， 也不是来取经了，以后回去就对狗狗有一些好的处理方法。 我们也欢迎一下早教专家 LC。 Hello， 大家好，我是 LC。 对于小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少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成年人无法理解的行为，怎么去读懂它，以及怎么样去应对，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一些这个经验之道。刚才说到说这个突发情况下，父母或者是旁观者怎么来进行一些科学合理的急救措施，以及不能做的那些行为举动，大家还是要多少有一些了解和知晓的。 我想到曾经看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里面的那个女主角，那个受伤的是陆续吧，好像是谁那个角色，他不是受伤了吗？然后脑震荡了吗？好不容易清醒过来了，女生就跟他开玩笑，就换了一下他的头，就那个人就彻底的没有了。 虽然是小说的情节了， 对， 但是就这个当时情况的严重程度不同，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就是看完这一幕以后，我觉得急救意识简直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呀。 确实，如果你会一些急救的知识和本领的话，就是可能会在黄金抢救的这个时期当中，能够抢先去挽救他的生命，或者是减轻他的受伤程度。 不懂以及不会的，千万不要乱做，这样有可能会害人。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一点呢，是家长很实用的一点。孩子如果犯错，怎么来惩罚？在家里面可以设立惩罚角，这个惩罚角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它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去认识到这个错误，以及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对， 但是在家里寻找这样的惩罚角的时候是有一些规则的。首先要考虑配合其他的三个角进行设立，再然后最好要寻找开放的空间和区域，而不是密闭的小空间。 对， 就不能什么去那边有个墙角你去背对着站着吧，就那种是不可以的。 你们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没有经常被老师说你要再不听话给你关到小黑屋里去？ 我有被关过， 我被关过，我们都被关过。 小黑屋三个字对孩子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 事。你没有被关过是吗？ 因为我妈妈就是我们班的幼儿园了。我都是关别的孩子，我说你再不听话给你关小黑屋里去。 好过分。我们之前节目里没有分享过，反正我就有被老师关到那个柜子里 啊， 很可怕，但我自己已经不记得。 柜子，你这真太可怕了， 都站不直的那种柜子啊。 我们的小黑屋其实就厕所。 对 对，通常都会这样，但是就餐厅和厕所其实是最不适合当惩罚角的两个地方，因为如果设立在餐厅做惩罚角的话，会影响孩子之后进食的食欲。如果放在卫生间的话，就会影响他的排便。就是阴影的问题嘛。对，那么怎么来设立？来，关键点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问一下专家，这个惩罚角的设置应该是怎么样的？结合我们这个聊一下。 我们要在客厅开放的空间的区域里面来设置，你可以选角落，也可以选一个固定的某个区域。 所以说， 所以我们看惩罚角正确的设立位置是应该是开放的空间和区域，而不应该是密闭的小空间。比如说像厨房、厕所，像是哪怕是卧室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那有的家庭里面哈，就是在客厅里面，它设置的是吃饭的地方，餐厅。那餐厅的话，也不建议大家会设置这个惩罚角，因为这个直系跟孩子的饮食是有关系的， 然后他会觉得吃饭就是一些不高兴的事儿， 所以呢，因为胃是对应人的情绪的呀。 对对对 对, 对，洗手间里面我们认为也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会影响孩子的排便 便秘。对对对 对, 对, 对，他以后再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也会产生这种负面情绪， 有心理阴影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前提，就是能够让你的孩子在宽敞的空间里面跟父母确认眼神 不是面壁吗？ 不是， 要能他能看到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能看到他的位置，啊，这个是合适的。 啊， 然后这个年龄的设置呢，好多人会问哈，那有没有上限，有没有下限？最好是能在幼儿园的小朋友，然后年龄下限大概是在2岁左右到幼儿园大班就可以了。啊，这个惩罚角究竟设置它到底有多大哈？大概他的身体范围之内就可以了，嗯，啊，就是让他在这站着或者是自己在这坐着的空间就足够了。 啊， 嗯，那个如何使用这个惩罚角呢？ 我建议大家会设置成大概惩罚的时间是5到10分钟之内，啊啊，不需要太久，让孩子 不需要13分钟啊， 对，不要太久。 但我觉得对男孩特别皮，你给他画一个圈，他会不会觉得这是爸爸妈妈在跟我玩游戏呢？ 会 有时候就试探着，哎，我蹦出来一下，我再回来， 会有这样的， 就成了玩了。 对，所以说爸爸妈妈一定要在设立这个惩罚角的之前，你就要把规则给讲清楚， 把原因讲明白。 对，孩子有的时候说爸爸，我想喝杯水 ，OK 啊，可以喝水啊。然后爸爸，我想要上厕所，也行啊，没问题。但是你后续应该怎样做呢？好，宝贝儿，刚才因为你没有坚持过惩罚角的5分钟，所以呢，我们要重新计时，所以让孩子既体会到了他做错事情该受到了惩罚，他也会体会到不被，就是好多孩子会说，你看是不是被惩罚就不被爱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两件事可以成功的分得开。那最关键的其实是在我这一条哈，就是等到出了惩罚角以后，到了时间以后，你应该做什么？而真的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吗？而是真的是把宝贝儿啊，我们两个坐下来一块来谈一谈。你不能光说你不能怎样，而你要需要告诉他我是可以怎样在规则范围内做我喜欢的事情。 对， 所以事后的讨论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嗯， 其实就是一个惩罚的原则，就是做错事情你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对， 你要接受惩罚。但是你做错事情，爸爸妈妈惩罚你，不代表我们就不爱你。 嗯， 反正这一点，我现在虽然没有我在家里设置惩罚角，但是我有因为他乱发脾气、乱扔东西而惩罚过他。 嗯， 我有打过他的手。 嗯， 我每次都很相对比较狠的打他的手，因为我觉得手是最不容易被打坏的地方，而且就。当然不是往死里打了， 嗯， 打完之后我会告诉他说，妈妈刚才为什么打你？因为你发脾气的时候乱扔玩具。 嗯， 但是妈妈现在要抱抱你，妈妈很爱你，妈妈打你不是因为不爱你，而是因为你刚刚这个行为是妈妈不允许的， 嗯， 是不应该的。 嗯， 我会告诉他，他其实是似懂非懂，可以给我回应的。 对，对，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事情在做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是不是做错了，就是他最近跟小朋友们学会了说要抠鼻子， 嗯， 把手伸到嘴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到底是抠鼻子还是抠嘴？ 又抠鼻子又抠嘴，有的时候抠鼻子，有的时候抠嘴。不是说抠完鼻子就抠嘴这个意思了， 啊， 就是说不是抠鼻子就是抠嘴，反正要把手放到鼻子或者嘴巴里。 OK，啊， 就无处安放的手， 开放的空间里就对了， 密闭的空间里。 先进去，然后呢？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几次提醒他过后没有用，我就告诉他说我会打你。如果让我看到你把手放到鼻子里或者嘴巴里，妈妈就会打你，是惩罚你。然后他就开始挑衅我， 对， 他就会告诉所有人，只要家里来一个人，就会他会演给他看，我把手放到鼻子里，然后放进去手说，嗯，妈妈打，嗯，妈妈打， 是少数民族吗？这个口音， 高丽人， 厉害了， 我就是。我的内心就是这种又可气又好笑， 感觉自己被出卖了， 而且这是分明在挑衅呀， 对， 他在挑衅我。我说对呀，啊，我就是会打你，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样， 嗯，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他有时候会把他就会把这件事情作为是一个突然想起来觉得是一个回忆，然后咱们俩之间的小秘密或者是勾连之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他故意跑到我面前来给我看说，嗯嗯，妈妈打，跟别人也是，嗯，妈妈打。然后这又该怎么办？ 真的，我们家狗也会这样子，有时候它做错了事情 也会把爪子塞到鼻子里 面，它会拿手机咬它的爪子，我就会批评它，我说你不能这样做，然后它就会对着我回叫，我怎么就不能这样做的？我这样做怎么做的？ 你们家狗还会说话， 但是普通话比那个标准了。 狗狗舔爪子，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正常的生理状态。 不是不是，就是它有时候做错事情了嘛，从我们这个常见角度来说， 乱撒尿， 哎， 嗯， 或者是你明明跟它说这个东西不要咬，它非要咬，这个时候他会跟你回嘴， 嗯，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还是回答我的，顺便 先说，对，就说他就好了。 对，我先说人类 啊， 嗯，然后就是他其实出现这种行为的时候，如果是第一次是不经意的行为，然后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就是你叫 就是忽略它，就是不要把它太当成一个回事儿，然后就是通过转移他的一下注意力，比如就让他干拿手里拿着点东西，或者给他一个什么东西让他拿，然后自然而然就脱离开这个比如抠嘴或者抠鼻子这件事情了。 嗯、 然后就是他，因为他一旦发现这个变成一个可以制约你的行为的时候、 哦， 然后可以挑起你的愤怒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哦，对，还是因为我给了他这样的反馈，就他一旦只要做这个动作，我就会生气。 对， 他就会觉得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会怎样，会生气到什么程度。 对，就是通过这件事情，他把你拿得死死的， 知道我的底线了，底线无非就是打一下手。 对，而且他会在你打他之前，然后自己先打手，然后这件事儿就是无所谓。 哇，小孩好聪明、啊， 就能把你气死。 就是拿他没办法。 对， 那如果妈妈看， 冷处理是吗？ 如果妈妈看到以后，就妈妈自己也先这样抠，各种抠完以后，然后放到嘴里， 全家变成了如花， 就恶心到他，会不会能够就解决掉了呢？ 这位主持人，请出去。这个开玩笑哈、 啊， 所以现在我这样的状况就应该冷处理，因为已经被孩子抓到我的把柄了。 嗯、对，然后或者就是你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还会继续挑衅你的，然后因为他觉得这个太好玩了，所以你只要很温和而平静的回应他，然后你说妈妈相信你知道应该把手放在哪， 嗯， 对，妈妈相信你知道，然后这件事就过了，不再提了，就让他觉得我无论怎么挖鼻孔然后抠嘴你都记不起来你对我的那种反应，他就觉得没劲了。 嗯 嗯， 哎，但是说到小黑屋这个事儿，因为我曾经是幼儿园的班长，我很有发言权， 还是因为你妈妈是幼儿园老师。 对，就这样的孩子其实在幼儿园当中他是有特权的。 对， 别的孩子 可能会，而且是你自己很清楚你有特权。 对， 别的小朋友也知道你的家世背景。 对， 敬你三分， 就是表面敬 你礼吗？ 我当时曾经做过非常过分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做错了，但是当时也是孩子的我就说你做错了，你现在要把你关到小黑屋当中，我就给他关到小黑屋当中、 嗯、 然后好像大概关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挺长的。 你忘了他了？ 在洗手间，我记得这个事情了、 哦、 然后我中间过去看的时候他就在洗手间里玩， 你就很生气，更生气了，怎么可以这样，我在惩罚你，你居然还很自得其乐。 对，但这个时候你其实再想一想，他那个时候就是不服气。 对， 对不对？因为小孩子自己也是懂道理的嘛，他不服气的话他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但是如果像刚才那个小片当中的家长那样教育方式让他明白自己做的有问题了、 嗯、 他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做。 所以时间不能太长、嗯、如果你超过5到10分钟了，孩子首先他在这个年龄阶段他是没有这个耐心的， 对， 去接受这么长时间的惩罚的。 嗯， 我觉得5分钟是刚刚好。 嗯哼， 但是这5分钟当中你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去反省自己，如果你比如说就像刚刚所说的你要中途喝水上厕所 OK 没关系你可以去，但我们重新计时。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个，嗯，这大概其实有一个时间线，就是有一种说法是3岁以上，其实有一个叫 time out 的时间，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般有一个界限，3岁之上，比如3到5分钟都是 OK 的。 嗯、 然后说3岁以下的孩子可不可以有，也可以有。然后，但是他时间，比如就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定，一般1岁很少出现这种 time out 出去，一般都是2岁半那时候最容易气家长挑战的那时候。 1岁太可爱，你给我爬到那个秘密空间去。 对， 1岁他还无法获得你的指令。 对，他还没把你摸得那么清楚呢，他还不能支配你的情绪呢。2岁多左右的时候大概是2到3分钟、 嗯、 就是以他的年龄为限，然后做一个时间的划分。然后那个地方一般有时候我们想什么小椅子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一个就是比如方形的垫子， 嗯， 比较合适，就跟我们正常做瑜伽用那垫子的1/3大小。 嗯， 对，然后让他 就是1平方米 不到，可能7、80左右，就是2、3岁以下的孩子正好盘腿或者是伸腿脚丫刚好出去的那个距离。 嗯哼， 然后可以用这个区域来限制一下他的活动区域。 嗯， 想到了《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给唐僧 画 的圈 儿，就是这个意思。 哎， 嗯， 哎，那你说这样的话，家长就得在旁边看着孩子。这5到10分钟的话、 嗯、 家长也不能干别的事情，就得看他不能乱动，他得反省。 对 对，就是要你反正现在你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了，然后可以就是在这之前给他看一下表、 啊、 就是你看这个针 挪到哪儿的时候，你就可以有自由了。要不然，如果你不给他看这个时间，他其实对这件事情心里没谱，他所以就觉得我到底什么时候行，什么时候不行，他其实心里是很燥的。 对， 所以如果你既然要做这件事情，你就让他看一个可以眼睛可衡量的一件事情，这样对孩子才有效，你才能真的说让他觉得 time out 出去，我现在不能做这件事情了，但是我知道什么时间我又可以了。对， 妈呀，做家长太不容易了呀！ 当然， 惩罚孩子也不知道在惩罚自己，还在 惩 罚孩子。 对， 惩 罚这个时间，同时也是在惩罚自己。 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么做，既然对孩子的成长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的话，还是值得去尝试的。 对对。 好，刚刚说到惩罚脚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孩子和家长一直都处在一个博弈的状态。 没错， 对。你看他有的时候天使的一面，就想把他搂到怀里，然后塞到肚子里，这种感觉都会有。但是他一旦犯浑，然后耍赖的时候，你又觉得怎么会这么讨厌？我该拿你怎么办？就很气，很无奈。所以今天我们会说到孩子一些特殊的举动的时候，也是最让家长抓狂的一些状态下。我们重复一下 LC 之前在节目里面曾经说过的一句金句。当你的孩子越发不可爱的时候，也是他越发需要你的时刻。 对 对，所以大家在处理任何的特殊情况的时候，如果脑中始终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的话，很多事情你就不会处理的那么的不冷静， 对， 和冲动了。那我们先来说今天提到的第一个情况，就是孩子无缘无故的尖叫。在成年人看来是无缘无故，但是我相信孩子的尖叫一定是有理由的。那我们先来说今天提到的第一个情况，就是孩子无缘无故的尖叫。在成年人看来是无缘无故，但是我相信孩子的尖叫一定是有理由的。我们先来请 LC 说一说孩子为什么在哪些情况下他有可能会尖叫。 孩子尖叫的情况就是发生的原因特别多，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比较能理解可能能想到的就是他生气了，然后他会尖叫，然后就是这样发泄情绪嘛。还有一种能想到就是他开心特别兴奋，然后他也会用尖叫表达。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闲得无聊的时候也会叫两嗓子， 就他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我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老新鲜了。 对，这两种，一种是他突然间发现我还能出这个声儿，然后他是逗自己玩的那一种尖叫，然后发现我再练练嗓子，就跟好像控制自己声带肌肉这样一个练习一样，然后偏小一点的时候会这样。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闲得无聊，他就没事儿干，然后他也会叫一叫，然后就是寻求别人对他的 关注。 对， 其实跟成年人是一样的，成年人在无聊的时候也会发出哎呀，这样的声音。 对， 对不对？他其实也在获得帮。 对，只不过成年人他大概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音频。 对， 分贝。 有时候故意的呀，就让我无聊。你看这不紧接着出来了吗？ 对，但是至少成年人能控制自己这个音频分贝，不会去打扰到别人，但是孩子无法去 对 控制自己的这个冲动行为。 对， 所以首先基本上他是想要获得你的关注。这个关注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总之他会慢慢发现，只要我尖叫。接下来我就可以得偿所愿。 对对，一般就是他这个尖叫，为什么他们会经常去做，就是因为他发现特别好使，这变成一个功能性的尖叫。就是我不满的时候，我只要一这样，我就能达到我的愿望。然后这是比较消极的一面，积极的就是我就叫一下，然后别人比如就回应我，然后变成一个游戏，是这两种情况。 真的是跟宠物是一样的。 你们家屁屁会怎样？ 不是，养宠物的时候也是，如果狗狗在莫名其妙的乱叫的时候，或者是它做一件事情，你要在睡的时候给它喂吃的，然后它非要大声的叫，然后立马要抢的时候，你就要不理它。你不理它，它发现它叫没用。 对。 然后它就不叫了。久而久之，它慢慢就养成习惯，说那我就不叫了，我就安安静静的。 反正我费这么大劲，你也不会把我怎么，你并不会按照我想的意愿去满足我。 对。 我这样是徒劳的。 对。 很累。与其这样，我还不如躺着趴着。 但我觉得这差别就在于，因为人类对于宠物而言的话，他可能狠得下这个心来；对于孩子，他无法狠得下这个心。 对， 孩子一叫的话，他没办法，只能去这样做。 所以在当你的孩子不断的在尖叫，不停的去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控制你的话，家长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对他的这个行为？ 对，然后如果他只是自己叫一叫，然后就是如果不具有特别大的破坏性的话，然后觉得可以就是稍微回应一下，就是或者忽略它都可以，然后等它自己冷静。但如果它是功能性的，或者说它就是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发泄情绪不满的时候，那第一时间要做的其实就是梳理情绪，接纳情绪， 这个就是他肯定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孩子心里有过不去的那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我知道你因为什么不开心了，然后这就是之前咱们说过很多， 你已经尬到他为什么要走的时候， 对，嗯，对，然后这个时候说抱抱你，如果说抱抱你还不能让你马上释放出你的那些负面情绪，那咱们一起比如甩甩手，我一起跟你跺跺脚，然后咱们一起比如在床上蹦一下，然后都可以，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跟孩子一起用这种方式，然后去代替尖叫的这种发泄方式。 嗯哼，找一个其实就是转移注意力，有点类似这样的， 就是帮他把这个情绪用更多的方法表达出来。 嗯哼， 对。 那可这样做不是还是在回应他的吗？ 是，就是如果他你已经知道他是为什么尖叫了，然后就是他可能真是因为自己心里边不太舒服不太愉快，比如就是玩具被抢了，这种事情。 那如果是无聊的时候呢？他就是无聊的，没任何，但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无聊， 给他点事儿干。 对，这就是也是一种转移注意力法。你就让他有更多可以去关注的点。这个时候其实小朋友的注意力一旦被转移了，你找一个他喜欢的东西， 对， 他就忘记了要尖叫这件事情了，因为他无聊就是因为没事儿可干嘛。 对，但是也不能太极端哈。有家长听到我们之前这一段以后就说，以后孩子在叫，我觉得他是在无聊，我不理他。这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是不是？ 当然，就是如果他尖叫，你要给他回应。这种回应不是说他如果是因为尖叫想吃冰淇淋，你就给他吃冰淇淋，这不叫回应。这就叫纵容嘛。对，这样他以后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控制你。 然后我在猜想，你说孩子他是不是也能够 get 到家长给他的回应？ 能， 他能 get 到这是真心的一个回应，还是一个敷衍的回应？ 完全能，完全可以， 真的是可以的哈， 100%。 我觉得一看真诚的回应跟这个敷衍的回应的话，对于一个孩子的安全感的形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如果你每次都是敷衍的回应的话，他会觉得他自己很没有安全感，不被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哎，你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想起了儿时的什么记忆吗？ 我觉得我儿时六岁之前的记忆，我一件事都想不起来。 所有都是你妈妈给你重来给你复述的吗？ 不是， 她来跟你讲述的。 哎，真的是。 我发现好多人都有这种，就是六岁之前消失记忆的这种能力。 怎么被抓去外星了吗？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妈妈一说孩子两岁三岁就有记忆的时候，我就完全不懂啊。就你们都记得自己两岁三岁的事儿吗？ 有一些还 能，我在幼儿园的事儿我都差不多都记得。 对， 那像我们这些不记得，是不是就没什么事儿？所以他什么也不记得，就太日常化了，还是被洗脑了？ 不知道，可能需要做一个解剖。 这样说，你看着我，好，六岁之前事情全忘记，忘记，忘记，真忘记了， 催眠了。我刚刚说尖叫还有很多种情况，第一种是家长已经完全能够了解到孩子尖叫的原因， 对， 那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引导他去宣泄出这样的负面情绪。第二点是，当你发现他是因为无聊而尖叫的话，你可以选择给他找更能够让他获得专注力的事情，把他感兴趣的事情去做，这样可以分散注意力。还有一种，当他成为一种习惯性尖叫，就是也不为什么，也不是因为无聊，也不是因为情绪不好，我就是想尖叫的时候，家长是不是有更冷静的方式可以去处理？ 就是可以直接告诉他，就是你这么尖叫，就是他一般反正都是有一些原因的。他比如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他会跟家长一直说，就大声的去叫嚷，然后甚至有时候带哭腔的这种。这个时候反而家长就是一定要冷静应对这件事情。然后 家长的音调不能跟他一样是这样高频次的。 对，就是就四个字嘛，温和坚定。然后你告诉他，你这样说话妈妈一句都听不清楚，我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你好好说我才能听见。 就不能孩子在那尖叫，家长说啊，你要说什么？ 对， 你们俩比着叫。 对，就是孩子就是这意思。就是孩子如果他在很，就是他的情绪脑已经占据他整个大脑的时候，你那时候跟他讲道理没用，你只能一遍一遍跟他重复，你这样你达不成你想干的事情。你只要 不见， 对，我听不见， 你好好跟我说，你像妈妈跟你说话这样跟我说， 对， 你这样说话妈妈听不见，你好好说。 那我觉得声音应该再小一点，孩子说哈，你在说什么？然后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说话的这个 感觉上。我觉得不行，就如果你有故意，就是特别把小声音弄小，而不是正常说话音量的话，孩子就可以 get 到你是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对待他。 你在使用对策。 对，而是你就是应该以平常的状态，平时说话是什么语气，你就跟他怎么说话。 我们还有一招，在教学上，如果孩子声音特别大，这时候如果就是老师，如果你要用更大声，你们都小点声，一会儿谁都听不见了。 这种孩子会比你更强。所以有时候我们教学技巧就是什么，你说什么呢，我听不见，你是说这个吗？然后就是你用自己小下来的声音，然后你用这个场去影响他，因为孩子是特别容易模仿别人的、 哦、 就是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他又想知道你说什么，所以他就不自觉的变成也小声说。 我你说到这个时候、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发生的场景很常见、 嗯、 小学阶段低年级的时候、 嗯、 那时候不是会有自习课吗、 嗯， 然后自习课通常都是不会有任课老师来教室里，就大家自己写作业，然后大家就会乱成一团， 对， 可能还认真写作业，然后只要有一个领头的，大家就全屋 声音越来越大，就、 嗯、 这个时候比如说管事儿那个人，他就会使用一种方式，就是砰的一声把教室门关上， 对， 发出一声巨响，大家就突然安静，然后四周环顾下没人，就 就开始吵起来了。 嗯， 所以这个方式就是告诉你说，用更加比这样的嘈杂声音更大的声音去应对他的时候，短时间可能当时有效，立刻就会失效。 嗯， 所以还不如说，就叫老师轻轻地走进教室。 嗯， 孩子们并没有发现。 怎么办？这期节目孩子会不会看到？对，孩子看到以后都知道这个对策该怎么做了。 我觉得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心理当中的一个应激的反应，这是一个自然而然，你当时不会想到那么多的东西， 嗯，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自然的心理的一个反射状态。 是的， 所以这在应对小朋友尖叫这件事情上面，就像 LC 刚刚所说的一样，你千万不要用更大的声分贝去压制他， 是的， 而是应该用你自己的行为去引导他怎么做。 孩子真单纯。要是换成我们的话，你说什么听不见，我们就更大声，不信满场耳膜吵不过。 你这个太坏，你这是故意的。所以 LC 你刚刚有讲到说，你有一次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十几个孩子同时尖叫， 哎， 对， 你都快飘起来了，然后后来你怎么平安落地的？ 后来那次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那天是他们又那天下午也比较燥，然后屋里就比较热，然后正好三岁多又独立上课，然后来了十个孩子，然后后来有一个孩子非常兴奋，完了其他人就还努力的克制，后来一看有一个总是跑，然后大家又开始跟着他跑，一边跑一边嚷，然后后来就是整个场面就是你已经不能用小点声这种，就没人会看你了。然后后来就是怎么处理的呢？我是跟他们一起跑，然后我说如果你们想跑的话，那咱们就一起跑，然后先跑，我说你们有我跑得快吗？然后就等于带着他们，最后就融入到敌人内部，然后最后变成他们内部里边的一个 leader。 然后好，现在我能跑得特别快，然后我现在还能跑慢，你们行吗？然后后来又慢慢的从特别快疯狂的尖叫，然后到慢跑，最后我说我还能小声，你们行吗？然后最后慢慢又回归了正常。 啊，先打入敌人内部， 对、 嗯、 然后成为他们足以信任的那个 leader 之后，然后让他们来模仿你的行为。 对，就是还、 就是、成功获得他们的关注。 对对、嗯、对，就是你这对于这个局面，如果你是跟他对着干的，你就死了。有十个三岁的孩子， 这个对策特别适合在、 嗯 亲子 party 的时候、 嗯、 什么生日派对的时候， 嗯， 全场小朋友失控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成年人起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嗯，哎，我突然发现能够把自己成人跟孩子的关系捋好的人，他其实人际关系会处理得非常好、哎、 当然 很厉害，这是一门学科。 对，要不然 LC 每周都在我们这边出现的。对于孩子一些莫名其妙让你看来很抓狂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家长作为成年人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嗯、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感青年计划。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祝福大家万事大新。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在周三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你们粉红色的回忆泽华。 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早教专家 LC。 大家好，我是 LC。 刚才说到孩子莫名其妙尖叫这个事情，家长怎么去应对，分不同的情况。那接下来还有的情况也是小朋友们经常会出现的，通常在3岁左右吧，就是在地上打滚，蹬腿，就是这种情况。我作为一个家长，我特别能够同理心的去理解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身为家长那个时候彼时彼刻，你第一是觉得羞愧丢人， 对， 怎么会这样，就不能好好说吗，多丢人呀。就是你会第一个，就成年人的思考角度，你会考虑到周围人对于自己的看法，和对于自己孩子的看法，其次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你要停止他哭泣，那你就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但是你又不愿意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比如说去游乐园该回家了，通常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回。 紧接着你就会很羡慕，对不对？ 羡慕什么？ 就这种行为只有孩子才可以做得出来呀。成人的我们有时候也很想这样子耍赖呀，但是不可以啊。 不会吧，我身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成年人，并不会想做这样的行为。 我突然想到，因为明天比人要再长大1岁，我今天晚上就会我不想长大。这样打滚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啊。 很无聊啊，你这样做完了以后又可以怎样，作为成年人没有任何的作用啊。 但是它会让你觉得很 就发泄情绪是吗？ 以及这个我觉得打滚的这个过程，包括这撒娇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你放心，你今天回家可以去你家地板上滚一下 啊， 你会觉得自己老胳膊老腿，还是算了吧。 不会，在席梦思床上滚可能舒服一点。 言归正传哈，说到这样、啊、就是孩子在就地打滚耍赖这个情况其实挺多的。 嗯， 彼时彼刻家长应该怎么做？ 嗯，然后首先我们剖析一下孩子为什么这么做。 嗯、 第一个，他这么做一定是觉得这么做有用。 对。 然后第二个，他一般这么做的时候不会是就是很少就是跟家里边只有妈妈一个人的时候这么做。 对、 嗯。他这么做的前提是他有场外观众。 对。 对。然后他就知道他只要这样，你每次都是羞于面子就会答应他这些那些的事情。 啊。嗯， 所以就是变成了他想要获得达到某种目的他的一个手段了。 段、 嗯、 所以为什么这种情况很多家长都说怎么一到外边你就这样 啊，哈，还给他下了一个定论。 对， 他就会理解成啊、哦、原来到了外面我就是可以这样。 对，其实孩子想 不住你， 对，不到外边我才不这样，因为没用，对吧？ 那按照 LC 上个时段的做法的话，就是应该家长也开始打滚， 打入敌人内部， 然后打得最好变成 leader。 好，我们现在不要打滚了。 哎，如果就我觉得这招很好， 是不是？ 如在早教中心或者一个相对来讲没那么公开的地方，你在地上滚我也滚， 真的是有效的吗？ 就是我们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 孩子吓傻吧， 孩子哭，然后后来就是，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同事的孩子，然后后来他是他的妈妈，然后他也哭，然后他就比他哭的还伤心，然后就是最后那孩子就、啊、 傻了， 嗯，为 什 么？什 么情况？说好了只有我哭呢？ 然后就是有一种，嗯，算了，我还是干会儿别的事情吧， 或者败了认输。妈呀，那个同事是演员吗？怎么没哭那么狠？ 这个事情我也试过。 啊、哦，哭吗？ 嗯、 哦，对哭啊、 哦。对哭。 然后呢？ 张翰傻了， 对吧？ 然后就。 对，他会发现。 然后我就会找台阶下，我说：“那你现在抱一抱，我会亲一下，我就不哭了呀。嗯”我就会好很多。他就很不情愿的过来抱了我一下。 我的天哪！ 当做刚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但你们说这都是在那个私人的场合。 对，在家里面。 对。 如果在外面的话，你真的这样的话。旁边人会很费解吧？ 第二天谁都认识你了。 所以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了，虽然是有效、 啊、 但是确实不太常用。 对对对，在相对来讲比较私密的环境、 嗯、 你这么做然后是 OK 的，就是就像你那种，就是他觉得他你的演技比他好，他输了，所以我甘拜下风那种。还有一种就是如果真是在公众场合这样子的话，然后家长切记千万不要被他这种行为激怒，因为 训斥他。 对对、 嗯， 因为如果你开始怒了，然后你就从那一刻开始就输了。 输了，谁认知谁就先输。 对， 那家长应该怎么办？鼓掌。 就通常 往左往右。 不是，通常家长都会说、 嗯：“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啊？ 嗯、 你丢不丢人你啊？” 对。 就是类似这种、啊、 对，而且孩子还会哭得越来越惨，如果你这样了你就正好正中下怀，然后他会哭得特别惨，感觉你是一个虐待孩子的母亲。 对， 你是一个后妈， 他就会不停叫妈妈。 对，然后 哭咧巴了，就是那种， 对， 那种咧巴就是要哭给别人看的、 uh-huh, 妈呀，孩子太可怕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呀？ 然后这时候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时候一定会有热心市民上去。 对， 你这孩子 怎 么 了、 啊、 然后你就抱抱他吧。 对，干嘛呀，被孩子计较是至于的吗、 哎、尤其是出现在卖玩具的那个摊儿上、 啊、 这样、 那个、 销售就过来了，说哎呀，孩子这么想买 就 买吧， 又没多少钱， 哎呀， 这家长没多少钱你出啊。 这时候那个妈妈又气又跟自己生气，跟自己生气是这孩子这样他弄不好，又一种 就 是跟这个外来的这个观众生气， 什么事儿？ 对，然后两种生气。 很多时候妈不买玩具、嗯、这个事情不是说因为价格高低的问题， 对， 就是说不能无休止的买， 才不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低的问题。 真的不是， 贵的妈妈都会说不好，这个不适合你。 那可不是，你可真的误解我妈妈了。就是你会在通常现在家长都会在出门之前跟他说，咱们今天去商场，但是我们说好了只能买一件。 嗯， 但他后来又反悔了，小朋友又反悔了。 对， 就是这是一个原则和底线。如果你这一次放开了这个原则和底线，那你以后就。就家里的玩具就是会堆成山啊，而且没有必要买这么多。 是、嗯、 各种的理论支持说玩具的数量不在多而在精， 这是后话了。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也提醒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你不要随意参与到人家母子或母女或者是父子父女间的这个， 不要做热心市民王先生。 对，不要做热心的群众。对， 所以这一种一般就是给他选择的最有效的方法，就首先你的态度还是很冷静的，让他觉得你再怎么闹在我这儿还是没有任何作用， 假装看不见。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暴力人多的地方，说如果你现在，当然你这个笑容不是说暴力一个地方， 前一秒放炮， 对，是把他从那个环境下脱离开，让他就是你也没法再闹了。然后，但是你做这个行为之前，要给孩子一个台阶下，是不是有点困了？然后是不是累了？来。妈妈带你去休息一会儿，然后咱们去那边休息一会儿。其实你的目的就是把他抱离人多的环境，相对私密的地方，因为人家毕竟在公众场合哭了那么半天了。 对， 第一他没达成所愿，已经觉得心里有点恼羞成怒了。 对， 第二个，如果你再在这时候还不给人台阶下，他会觉得自己有点没面子。 嗯， 大戏已经上演了。 对，他那时候如果你要是不给他这个台阶下，他会跟你这个情绪会僵持很久。 该配合他演出的，你不能完全视而不见。 对， 还是要稍微搭一下戏。 对，所以你就说一句啊，我知道你是不是累了，来，这样他觉得心里好受点，因为我在公众场合毕竟撒泼了嘛。然后这时候你再把他带离到人少的地方，跟他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情绪恢复的时间会少短很多。 跟人家讲这个事情，其实很能够去将心比心。就比如成年人情侣之间吵架，有一方。女方，比如说，通常都是女方女孩子挑起战争。 嗯， 如果脾气，你会遇到那种脾气特别好的男生，他就是不搭理你，你跟他吵得多凶，他都假装没有听见。你越是这样，女孩子越会觉得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脾气不好呗，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在这儿哭喊打闹，你一点反应都没有，你倒是起来跟我吵啊！ 你在不在乎我 呀？你不吵就是不在乎，对，就反而会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 这 LC 的方式就是乖乖抱着他就跑。 所以这个方式就是男孩子也不可以完全不去跟他搭戏。 对， 你要跟他吵那么一两句，你要去辩解，但是你不能辩解过他。 嗯， 声音不能比他大。如果你声音比他大，他就会说你好，你凶我。 嗯， 你就是不爱我， 就是找茬嘛。 对， 他就 你得搭这个茬。 对， 那同时你要快速让他冷静下来， 因为你要知道他的目的就是把你气到之后，等你不冷静，做出一些不冷静的举措之后，他又说你这样是错的。 啊哈， 他就是这个目的。 那家长可以说，嗨，这是谁家的孩子，这是不懂事，走，我带你去找你妈妈去，然后就是优雅的把孩子带走啊。 你真是一个脑洞清奇的人， 是不是？ 对啊， 他最后一脸懵啊，发生了什么他就不闹了呀。 哎，我有在商场见过那种情况，就是孩子其实已经不小了，得怎么也得有五六岁了，男孩子，跟在那个妈妈身后，那个妈妈，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后面的孩子的话，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人单身出来逛街的妈妈，很悠闲在前面走着，然后那个男孩就在后面跑着，在后面跑。然后他妈妈就若无其事在那儿逛，然后那男孩只要追上就拽着他妈，然后他妈就迅速把手那么一甩，然后下一秒继续若无其事，然后那么逛着，然后男孩子后面妈，就那种撕心裂肺，你不要走。 儿子可能他说你别装了，你已经是个妈，你以为你还是少女啊？ 就是前因后果，你虽然作为一个旁观者你都不知道，但你那一刻你就会站在孩子这一面，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家长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好歹。你蹲下来跟他视线齐平，然后你哪怕就跟他说两句让他冷静一下，也会比让孩子这样的歇斯底里的哭来的强。 嗯， 因为孩子真的会进入到他先开始撒泼， 嗯， 然后撒泼到发现你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他就会变本加厉，到最后哭他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嗯， 他就是想哭，只要你理我一下。 嗯， 就是彼时彼刻就是那种妈妈只要你再爱我一次我就 OK 的那种。 最后就是不是这个事儿了，最后就完全演发成情绪了。 对， 嗯 嗯。 那或者说比如说像刚才袁英说在游乐场出现这种情况，孩子就是不想走，那好啊，那妈妈就说那我今天就把你一直玩到累的虚脱，以后再不想来游乐场，这可不可以？ 你放心，不会有那一天的，就是他会累到虚脱，但是下一次还是会来的。 会更开心是吗？时间会越来越长。 对，是这样的。 天哪， 像我们家邻居的孩子现在也处于一种不爱回家的状态。他只要一听走吧出门立刻跑到门口穿鞋子， 然后跟小狗一样。 然后只要一听回家了就开始爸呀不呀不，就这样哭，原地打滚那种。 哎呀，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阿姨和他的妈妈就会跟他说，好好好，咱们不回家，但其实一边在回家。 嗯， 然后他会发现，当发现他已经到家楼下那条路的时候，他就开始又大哭。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欺骗是没有用的。 嗯， 这个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应对方式吗？ 这种就是因为如果是必须回家的话，就是而且就是比如你帮他想养成一个比较规律的作息，你应该这么做的时候，你还是接纳情绪，你就顺着他说嘛，啊，我知道你不想回家，哎呀，真是玩这么高兴，谁想回家呀？可是你看天已经黑了，咱们还是要回家。然后他还继续哭闹，再跟他重新说一遍，用不同的方式帮他把心里边的不满发泄出来，说出来就好了。哎呦，真是谁玩高兴了都不想回家，太理解你了。就是你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也就回家。但是如果你，比如骗的说不回不回，但你又往家走，其实孩子心里边还就别扭着。 明白。 那是我觉得这有个症结点在呀，就是家长觉得这个点该回家了，但是对于孩子而言的话，这个点不该回家。 嗯。 那到底什么点该回家嘞？ 就是作息习惯啊，因为家长都会帮助孩子去养成一个作息，比如说中午到了。像一般孩子可能11:30就要开始吃午饭，或者准备开始吃午饭。 嗯， 因为吃完午饭以后，你大概要消个20-30分钟的神儿，然后你就开始睡午觉了。 嗯， 对。所以你如果一旦耽误了中午饭，就会耽误午觉；你耽误午觉，就会耽误晚餐；耽误晚餐，就会耽误晚上睡觉。 那是不是可以跟孩子商量？ 时间没法， 一辈子就耽误过去了。 比如说，我们商量点，家长说好4:30结束，孩子说不应该7:30，那好，我们做一个中和，5:00回家。这彼此就可以理解， 就学龄前的孩子没有办法跟你商量时间点这个事情。 嗯， 对，他对于时间没有概念。 就你说几点， 就是家长他没有概念， 对，他都觉得是你在坑他。 对对对， 就是都是你在骗他。所以为什么我说钟表这件事特别好用？然后之前我们有一件事情，为什么说这个？就是独立上课嘛，那时候就是妈妈在门口等你，然后什么时间，然后你就可以出去了。所以我们就给一孩子，然后一个表，因为他第一次独立上就一直哭，然后闹。后来发现，我就告诉他那个时间，那个针指到再过15分钟，指到这儿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孩子特别逗，说：“老师，你能把表给我吗？”然后 他想自己调那个。 不，没有，他调不了，他就全程抱着那个表，然后一直等着，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他又在就是尝试着自己独立，然后又在给自己，他其实在给自己 找心理依托， 对，找台阶下。 我妈妈有讲过，我小时候大概2岁的时候，有一次搬家，因为我身边妈妈帮不了2岁嘛，但我已经会说话了，我妈就把我放在那个家门口的一张小板凳上，然后给我一碗汤圆，因为我很爱吃汤圆。 吃的慢是吗？ 对，说你吃汤圆，然后爸爸妈妈现在去搬东西。 嗯， 当长针指到哪个数字的时候，在哪个点的时候，然后短针指到什么点的时候，我们就回来。因为那时候治安水平都很好，没有人会抢来什么。然后你就在那儿坐着，然后一边看着时间，然后这么乖乖。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算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商量，它是一个平等的。 对。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我有时候带 BB 出去遛的时候， 他们家小狗 对，我们家小狗也不，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家长也会遛小孩， 对对对， 你们有发现吗？现在很多是在小孩脖子上带一个这玩意儿的， 脖子上不会，手上还有背着书包上， 对对 对， 背着书包， 对对对， 不是脖子，不是脖子， 我见过有在脖子上带， 不，你看错了， 把我吓坏了，反正这样一直拉着走， 书包 OK， 更可能吧， 把这样一个没有孩子成年人吓坏了呀。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你在遛 BB 这个过程当中遛多久完全是根据你自己的心情而定的，你想回家了你就走了，那个时候可能他并没有遛够呢，但如果你们有一个合理的商量的话，那彼此就好协调了嘛。 对对对，所以我通常现在做法就是跟我要去上班之前一样，我会告诉他今天的安排。 嗯， 我会跟他说今天我们早上去动物园，然后在11:30的时候我们会回到家，也就是跟你平时吃饭的时间是一样的，我们依然会按照准时的时间回来吃中午饭。 嗯， 吃完午饭以后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咱们睡午觉。 嗯， 睡到下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你睡醒了以后，因为午觉这个时间我没有规定，你睡到自然醒，你今天可以睡2个小时也可以睡4个小时，就看你自己累不累。 嗯， 睡醒了以后咱们干嘛干嘛，然后吃晚饭，然后吃完晚饭以后咱们干嘛干嘛干嘛，以及你在什么时候的时候妈妈会回来。 嗯， 现在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他特别爱听我跟他说想要听一下明天的安排吗，他会很开心地跑过来。 这个特别好，是因为就是2岁多、3岁多的孩子，其实他就是在建立安全感嘛，他对于就不确定发生的事情他是很不安的，所以他如果要是知道了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有一个提前预告，然后并且第二天真的是这样的时候，孩子是很舒服的。 嗯哼， 所以这一点是做得很好的。 就是不要是怕就是上班去了，然后你怕孩子哭，你就什么都不说， 嗯， 你不如什么都跟他说了。 对 对, 对，包括其实遛小宠物这件事情也是的，如果你能够， 嗯， 狠下心来，或者说下定决心来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什么时间点遛它， 嗯， 然后大概遛的是什么时间段，以及我遛的过程当中会走哪个线路，你基本上可以保持固定的话，它也会很有安全感， 会很期待哈。 对对对，它， 嗯， 也知道差不多遛到什么什么位置的时候，我就该往回走了。 OK， 嗯，这个因为我也养过小狗，大概还是有一些了解。 嗯， 这个时候还要提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网友提来的问题，关于孩子性子慢这个问题。 嗯嗯， 说我们家孩子现在38个月了，就是快三岁多了， 最最磨人的时候。 啊，说性子特别慢，拖拖拉拉，磨磨蹭蹭，他的慢性子还能改过来吗？我们做家长的应该如何面对他磨蹭的习惯？ 这个是不是天赋啊？就是每个人天生所得， 天生性子急还是性子慢，这个事情 这个有天生的原因，有的人真的是慢。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事情，我们只能说后天有可能就是家长的一些行为会让这个孩子更慢。 嗯， 就是一个是他这个孩子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 嗯， 就是永远都是你告诉他然后该做什么了，你告诉他该做什么了，所以他就永远对做什么事情的规律和时间他没有自己的把控。 嗯， 所以他只会就是慢慢磨着做，因为反正你说什么就好，然后他因为心里没数，这个是，然后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不如就是比如他已经3岁多了，其实他对于一些很规律的这些日常的工作他应该是很清楚的。 嗯， 所以就像之前咱们说过一个，就是入园之前一个，就是我们说怎么能帮助他们入园，就是你把他每天要做的事儿可以列出来，然后让他去排，然后这个顺序是什么样子，跟他一边排一边商量， 嗯， 然后让他自己定一个顺序，然后自己掌握好时间，对，这样他就会从被动变成主动，然后就会快。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幼儿园之前吃饭这个事情， 嗯， 就是从家长一味的去喂他吃饭到开始进行自主吃饭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磨叽， 嗯， 我吃两口发现哎我自己吃好费劲，我不吃了，我下去反正我也不是很饿，因为现在的孩子大多数都吃的过于饱， 对， 又是水果餐，又是各种点心，又是各种正餐，还有奶啊这那的，他其实一天下来哪怕没吃满3顿饭那都不是很饿， 嗯， 他就更容易出现就是那种反正我也不着急，我也不是很想吃，我下来玩反正你也不知道我屁股后面喂我， 对， 必须得把这些东西喂到我肚子里，我就不着急。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件事儿以后，我就跟我们家阿姨商量，因为平时我大概一天3顿会有至少2顿不在家里面看着他吃，我就跟阿姨说告诉他长针到什么时间的时候这顿饭结束了， 对对，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间当中把这顿饭吃完，那我们这顿饭就没有了， 对， 在下一顿饭之前你是获不得任何食物的，除了水以外， 嗯， 然后就是所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饿了他那么几顿之后， 对， 他非常抓紧时间，每顿饭在30分钟左右，30分钟之内就一定会吃完， 非常好， 然后才下餐椅。 嗯， 要不然他就会发现说我真的不着急，我有好多可玩的， 嗯， 我吃了两口以后我就立刻要下来， 嗯， 我就去玩我自己的了，你怎么叫他都不理你。 对, 对，因为他从未体验过就是我好不好好吃饭的后果，这个就是在教育上叫自然后果嘛，你不好好吃你就是要挨饿。 嗯， 但很多家长很不下心，然后就老那你就只能费劲的追着喂， 就是吃饭这件事情，嗯，我真的是觉得一定要好好的去抠他这个时间，因为你如果把一顿饭的时间拉得太长的话， 嗯， 其实对于孩子消化和吸收也是有问题的， 嗯， 而且会影响到下一顿饭， 嗯， 所以不如你就狠下心来，就是全家人一定要这个方向一致， 达成共识，这很重要。 对对 对， 不要妈妈这样做，然后爷爷奶奶在屁股后面喂着。那 可是通常都是这种情况，孩子长大以后就记好，全是记到爷爷奶奶头上呀。我小时候不听话的时候，爸爸妈妈那样对我，但是爷爷奶奶对我特别好，对爷爷奶奶特别亲。你看， 你会恨爸爸妈妈吗？不会吧？ 不会恨爸爸妈妈，但是会就是因为这样的所谓的爸爸妈妈不让干的事情，你反而跟爷爷奶奶特别亲近，你们不会吗？ 我还好，因为我从小时候爸妈自己带的。 我就小时候就觉得好像说， 但我理解你， 对吧？比如说给零花钱这个事情，爸爸妈妈从来都不会给，要给就给很少。那你当时也当爸爸妈妈说好的，那就这样吧，然后转眼就管奶奶要，或者管爷爷要，他马上就给你那些钱，他可以帮助你实现你的那个心愿。 嗯， 对， 嗯， 包括还像我们家这个这么小，2岁多，他就会出现，连我们小区里面的其他家长都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跟奶奶下楼永远都是奶奶抱着的，一步都不走，但是跟姥姥下楼全程都是自己走， 太会了。 见人下菜碟这个事儿，我觉得孩子做得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 然后奶奶回来跟我吼，奶奶说。 我带他出去他从来不肯走。其实奶奶抱的也很累，但奶奶就是不忍心拒绝他。 对， 明白， 对，就是这样。然后姥姥就是我不抱你，要么就自己走，要么咱们就回家。 对呀、啊、 真很羡慕他们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可以做得这么自然，我们成年人都做不了。 就是孩子其实就他就觉得其实两面说也不是完全不好，就是他就知道对不同的人我要用不同的 处理方式， 对，社交方式， 就是好几个世界他可以自由的穿梭，然后觉得进到这个世界当然就要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在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 而且他还知道在某些人面前然后我要这么做，在某些人面前我可以享有特权，其实就是他会在这个过程中去体验很多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方面往好了说的， 对， 往不好的说呢，那就是在某些行为的养成上面就会有一些阻碍。 对， 好了，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随时来提问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聊到很多孩子常见的但是呢又会让家长觉得很抓狂的一些情况，比如尖叫啊，就地耍赖呀、然后磨洋工啊，对，我们那南方经常会说磨蹭加磨洋工， 对， 各种各样的情况，家长应该如何来应对，如何来调整心态呢？我们稍后还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和你来分享。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各位在星期三的下班时间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大家好，我是 LC。 我们今天在说孩子的各种特殊的举动哈，可能会让家长觉得很抓狂，觉得很羞愧，觉得很生气，各种各样的举动，基本上都有一个基本原则吧，就是家长要冷静， 对， 然后不要被他击中软肋， 对， 不要被他的各种奇怪的行为激怒，这是最重要的。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很容易被人激怒。 对， 我觉得容易被人激怒的人都是特别容易被人抓到把柄和软肋的一个一种类型，就是你身边的比如职场上的人或者是你身边的其他人，他就会利用你这样的一种情绪上的软肋，然后去故意激怒你，然后导致你做出一些冲动的行为。 对， 因为一旦冲动的行为之后是无法挽回的。 对， 话口都已经打开了，我们就听一听他最近做出来的冲动的行为吧。不是在等待我们提问吗？顺便把那个人也说出来，让大家都了解一下。 It happens every day and every time. 怎么延禧攻略看有点多，是不是？ 时时刻刻的发生，没有。就是我只是自己在反省自己的行为当中的一些过失嘛。那我们今天说成年人在应对孩子的时候，刚刚讲到什么尖叫啊，然后包括原地耍赖啊，包括这个磨磨蹭蹭啊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去应对？有一些身边的例子，我觉得可以举一下，比如说我身边闺蜜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相差并没有很大，概一个月左右，她最近就发现自己的孩子开始就是跟同龄人接触的时候，不管是跟大孩子还是跟小孩子在一块，她特别喜欢打人，而且是那种硬抢，就是好好的小朋友在玩玩具，她觉得这个很好，最后走过去把一把抢过来，然后自己跑走了。 这种霸道的孩子一直都存在着。 我觉得你看，一般如果没有做父母或者说不太了解的话，你就会给他定义成霸道，但是我倒是反而觉得说，不是说就这个孩子真的如此被定性为霸道了，而是他在这个特殊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产生了一些特殊的行为习惯，所以这是可以反过来的。 对， 但是怎么去作为这个孩子，作为这个抢别人玩具的孩子的家长，怎么去参与这个引导，以及被抢玩具的这个家长怎么去应对，还是需要去了解的。因为那天我们两家孩子在一块玩嘛，临走的时候我就跟对方的那个小哥哥说，我说那阿姨一会儿要去上班了，今天阿姨把小弟弟交给你，你能不能答应阿姨把弟弟照顾好？他说可以。好，我说好，那真棒。然后他妈妈就在旁边说，那你答应妈妈今天不要打弟弟。然后他儿子说可以。 然后我就走了。 等我晚上去接孩子的时候，他妈妈告诉我说，今天上午两个人都玩得很好，到了下午的时候开始抢玩具了。然后他突然就问自己妈妈说，妈妈我能不能打弟弟？妈妈说不可以。然后那孩子说，可是妈妈我很想打弟弟。妈妈说不可以。 妈妈说我也很想，但是不可以。 然后就这样没有然后，俩人就玩、玩着玩着就开始抢起来。玩得好的时候呢，就是那种你们都不许碰，这是我的弟弟，你们一旦不让我碰，我就会跟你们生气那种。但是玩得不好的时候就会一把推倒，然后什么抢玩具啊这那的，完全不谦让。我当时觉得说，我在看两个孩子玩的时候，就算我们家孩子有一些看似是吃亏的地方，玩具会被抢走什么的，我会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没关系，哥哥不是故意的，咱们你如果真的很想玩的话，你可以跑过去跟哥哥问一下，说能不能一起玩。如果你无所谓不是很喜欢，那我们还有这个可以玩，有别的选择。但是他妈妈就会不停地看着，看得很紧。 对， 他儿子单刚把手伸出去，他妈妈就把他手拽出去，啊，走走走，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我倒是觉得他妈妈有点反应过激耶， 有点 好像在时不时的在提醒他，你会做一些过激的行为。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就是在教育小朋友的过程中，有一个就心理投射，就是你担心的事情一定会发生。 嗯哼， 就是你不要把那些你不想让他做的事情，就是甚至你脑子都不要想，你这何况还是直接告诉孩子。 就比如说我让泽华给我递一个什么东西，递一把剪刀，小心要别扎着自己，让他扎着自己。 就说哎，扎自己是什么样的感觉？扎扎扎。 真的， 这是开玩笑。对，你通常跟小朋友会这么说，妈妈把那个拿过来，哎，别碎了啊，别打碎了，擦碎了。 对，然后因为当时那个场就是你已经预设好了，就是他会打碎，就是你已经告诉他了，你会打碎，你会打人。然后你还可能还会想，打完人之后啊，我还得怎么跟人道歉，因为这成人的脑回路就一直想这个事情。但是你在想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气场和你的气息已经出现了那种他打完人的状态了，孩子能感应到。所以既然你这么希望我打，我就去打好了。 所以就在我临走的时候，我跟对方小朋友说，我说我把弟弟交给你，帮我照顾好他，其实就 OK 了，到 正强化。对， 但是他妈妈如果再加一句说，你今天不要打弟弟，能答应我吗？就等于告诉他说，哈哈，我可以打弟弟。 他这个其实一个是觉得我要提醒他，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这么说不好，是因为之所以这个妈妈这么说，就是他心里边已经不信任这个孩子了。就是他觉得他一定会打，他才说你答应我不要打。就人家还没要打呢，你就告诉他你千万别打他。然后这个就是孩子就你什么意思？那我今天非要打一个试试咯。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了我不打是好像理所当然，就是没有怎么样的一件事情， 反而不会吸引到你的注意。 对，你还不如不说这一句，然后他如果一下午都玩得很好，他真的没就是很和谐的相处， 你可以去夸他一下， 对， 说我今天观察你一下午，你都没有打过弟弟，妈妈觉得你很棒。 也不说这个，就是忽略这件事情，就说今天我看到 你像一个大哥哥， 对，你看我看到你们怎么分享玩具的，然后你们还玩了什么，真不错。就是对于这种情况，你就正强化 这个概念， 对，正强化，然后让他脑子里永远强化的是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 那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在小朋友跟其他小朋友玩的过程当中，是应该时刻盯紧他是不是抢玩具吗？因为他确实会时常的去抢别人小朋友的。 就是如果就是出现了这个情况，比如真的抢了别人就控制不了，然后如果你每次都拿开他的手，其实他每一次都不知道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之后后果是什么。然后比如他有一次抢完了，别人哭了或者不开心了，这个时候其实是那个妈妈教育这个孩子的时机，就是你看你这个行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每一次这个行为未发生的时候，孩子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把他手拿走了，因为他没有看到后果。然后或者把人弄哭了，然后或者是比如他总会遇到可能会比他更厉害的那一个。 可是从孩子世界而言，他看到对方孩子哭的话，他不会觉得说那我赢了吗？就像原始的时候就强者生存，好，那我赢了，你应该服我。我又想到那个哆啦A梦当中的那个胖虎，他每次就会把别的孩子给欺负哭，然后别的孩子他就会觉得我是老大呀，你们就应该哭啊，你们看我就应该害怕，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呢？ 这种两种，这种就是，但是一会儿会讲，这种就是看上去很厉害的孩子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厉害？其实未必，因为他 是内心有缺失吗？ 他觉得别人不喜欢他，他已经这么认为了，所以我宁愿那我就做出一种就是别人更不理解我的行为，就我让你怕我。 对， 他等于是一种其实是在防御的心理， 就是过激的一种防御心理。 对，因为他就预设别人都不喜欢我，所以我就变得 干脆我就变成一个别人都不喜欢的人， 恶魔。 对，是他要告诉别人，这是我选择你们不喜欢我的，而不是我是这样你们先不喜欢我的。 归根结底 就 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对， 他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别人的害怕的基础上。 心很虚。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似这些孩子很强势，其实他内心的状态是怯懦的。他是为了掩盖他的那个内心没有力量，所以他才会这么做。 哎，我昨天最近在看这个007，我在重温那个丹尼尔·克雷格主演这几部啊。然后我昨天看到那个007大破天幕杀机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镜头，就说那个有一个女生看起来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气，感觉她无所不能的样子。但其实007当时他就说，你都是装出来的。你以为我看不破你？你装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缺乏你本身那种安全感。 对， 然后你在害怕什么？你在躲避什么？你才会假装成这个样子。 成年人当中也会有这样的存在，就是他越强调自己哪一方面，其实越缺失哪一方面。 很常见啊。 对，那也不是啊。有些人强调自己好看，是因为真的好看。 通常真正好看都会很谦虚， 怕别人发现不了自己的美。 他在说他自己。 因为曾经我们考学时候也有过这样的辩题嘛，酒香到底比怕不怕巷子深？这就是一个扯远的一个话题了。还说到这个孩子哭闹这个事儿啊，那包括这个抢玩具这个事情上，那我们的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就是家长不要过度去强化这件事情嘛，对吧？ 先不给负强化。第二个就是让他出现一次这件事情的结果，然后通过这件事情有自然后果之后教育他。就是你得有事实有依据，你才能跟他讲道理。然后你要是半途中途被你打断了，然后你说你不要抢啊，你抢完之后别人会如何如何，他都其实是不知道不清楚的。就是这么教育的效果，只是你徒劳在一遍一遍的重复，但是有没有结果？ 你跟他说不要抢玩具，不要抢玩具，他并不知道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对， 你不如就让他抢一回，然后对方哭了。 对，然后你再让他同理，他也哭过。你还记得你上次什么时候哭吗？你哭的时候也很不开心，对不对？但是因为你这个行为，今天弟弟很不开心。就是你是要让，就是让他给他讲这个事实，通过事实讲道理，然后让他有同理这个感受，他才可能修正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中断他。 不要提前去阻碍他，去做一些事情。其实跟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让他去了解这个事情的自然后果，也是有必要的。 有一个强调的地方，就是如果说他孩子行为对别人会有安全的 影响， 这种是要立刻禁止的，不能人拿东西都往头上砸，可能会流血的那种状态，你是要及时的止住的。但如果是抢玩具这件事情，你不如让它发生一次。 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让他去发生。 对， 我觉得这个家长应该是需要自己回去捋一下。比如说，你孩子一直是你带的话，孩子为什么会抢东西？那他肯定是之前抢过东西，他得逞，他觉得这是很 有 效的。 你会发现他 有 这样的规律，对。 对，有时候孩子抢大人东西，他也是在抢东西。你给他的话，那他不就是得逞了吗？ 对。 然后他在孩子世界当中，他也觉得我就要拿这个，那我拿到他就是应该的呀。所以你要回想的话，应该都是自己身上很多做的问题。 对，这个刚才泽华说的这个很对，就是这个规则不许抢东西，这个规则是只有在妈妈这儿适用，还是说家里其他成员也适用？ 这孩子可能会分不清楚。 对 不对？ 就是这个前提是正好提醒了，是一定是一致的。如果说在你这样，他在你这儿他是不能抢的，但是在别人那儿又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孩子就特别乱。 所以在家里面就要开始有物权的意识。 对， 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宝宝的东西在哪个柜子里面。爸爸妈妈的东西在哪里。然后没有经过爸爸妈妈同意你不可以随便拿。 对， 这件事情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其实一岁之前你可以慢慢的就开始培养他这样的习惯了。 对， 他的东西有他专属的地方， 对， 去存放。然后成年人的东西有自己专属的， 这样成年人也不会至于就是一脸懵。你说到底遗传谁？我跟你爸谁都不偷东西啊，谁也不抢别人东西啊，对不对？但其实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你教导他是可以这样做的。 我发现今天请泽华来做这个类似嘉宾的主持人，很有必要。那他完全从一个脱离到父母这个当事人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孩子的一些行为。 因为我就是个宝宝啊，都是你们做的不对啊。 你看，你要是这样归因的话，也是很委屈我们这些父母了。 确实，很多事情是父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这是肯定的。 对， 是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会去学习的一个对象。所以父母的一些行为举止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但我今天觉得更好一点，就是其实看似就是家长在教育孩子嘛，但以前那句话说，那你从教育孩子身上，你是在逐步逐步的进化的。 大家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嘛。 对， 哪怕 新生的二胎，可能你也会发现之前的很多的缺失。 对， 所以每一个人也都在学习如何做父母。 真的， 所以就是和孩子在如何成长，学习如何成长，是共同在成长的嘛，共同在学习。 长大后的我们常回家看看吧，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下次可以约泽华来做几期吐槽妈妈的故事会。 哦，那可能要一个月。 非常的精彩， 这个太精彩了，我要来。 还可以电话连线，我还曾经我妈隔着马路两个人吵架。 最狠的一次吵什么情况？ 就是很，我妈妈很喜欢我一种发型，但是你作为男孩，特别是像我这种很爱换发型的男生的话，我就很讨厌这样的行为。然后妈妈就会在马路上说：“现在就跟我去剪头发去。”我就说不要。然后妈就硬拉着你，但妈妈力气又没有孩子大。你说男孩随时自己想到， 你看生男孩就是这样， 打不过他， 对， 怎么办？ 在体力上没有优势。 然后我们俩就一个人在马路左边，一个在马路右边。然后妈就说：“你先去给我剪头发，你不回家，你就不要回家。”就说：“那我就不回家，就不剪头发。” 这是错误示范，大家不要轻易的效仿。 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大了，你知道吗？不是一个小朋友。 对啊，所以、啊。 但你其实做这样的事儿，跟小朋友在地上撒泼其实是一样的事情。 其实是一样的。 对。 好吧，我们下回可以来专门开辟一期青春期的话题。其实孩子，我们今天讲到两三岁左右，也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第一个青春期，第一个叛逆期。 对。 好吧，再次感谢 LC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泽华，谢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艺， 我是泽华， 我是 LC， 拜拜。 拜拜。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